好啦，咁我仲有几套呢，就唔係今日礼拜啲戏啦，就係啲叫做咩卡通同埋啲劇啦，算唔算啊？ 国 际嘅嘢啦，少少啦，仲有几个啫。好，咁我哋讲埋佢啦，啲嗱嗱声。咁咪系有一个呢，就係好怪嘅，係 Netflix 日本嘅一个动画。 系。 咁呢个呢叫做咩呢，佢叫天狼啊，又唔系人狼喎，但係佢做乜嘢，但佢又打呢个吸血鬼喎，呢啲都食到下，同头先讲啲睇图啊。咁 就系有人狼、吸血鬼同埋科学怪人。 你系咩？佢都有埋其他嗰啲噶。哦。 科学怪人咪嗰人吸血僵尸博士制造出嚟嗰个咪科学怪人咯。 哦。嗱，因为我冇啊冇啊，我就睇咗第一集咋，我其实。 我睇咗六集啦，因为已经。 哦，你睇曬六集，哦，即係其實佢點啊？即係個禮拜都有再出一集咁樣嘅。 係啊，每一個禮拜做嘅，佢就唔係好似 Netflix 我哋睇開咁樣一次個掟上嚟，佢唔係嘅，佢就逐集每個禮拜出一集。 可能都係有幾長㗎，知唔知？可能都有十幾集咁㗎係嘛？ 好似我睇上網嗰啲資料，佢話好似十二集嘅。 哦， 係。 但 係 我覺得個故事就十二集就好難做得完嘅，其實係。 係係係。嗰個介紹翻套嘢叫咩名先？天狼有冇其他後面嘅嘢㗎？好似仲有個係咪咧？ 冇喎、啊，我睇都係揾到都係天狼。 咁叫天狼啊？ 係啊，我 冇後 面 嗰啲 字嘅。但係我唔記得咗啦、啊，我唔記得咗。 哦 ，OK。咁嗱，如果大家揾動畫揾天狼就有呢一套啦。嗱，其實咧，我因為我就未睇第一集，即係哇，其實佢啲畫都幾靚喎，套嘢。 第一集係畫得特別靚嘅，跟住其實 即後邊冇靚嘅， 少少有少少走走地嘅。但係都 OK 嘅，但 係 都 OK 嘅 ，keep 住嘅。 哇，上一集段好靚，我哋係。哦 ，OK， 即係有翻一定水平嘅 ，OK。係。啊，嗱，咁啊好得意，佢係講有班人咧，就係佢唔係講現代嘅，佢係講都係啲 佢 咩？ 佢應該係明治維新啊。 明治維新，咁佢就開頭仲要開頭喺上海，咁啊完成咗一個 mission， 搞掂咗個吸血鬼嘅宴會之後咧，佢就講佢翻返去日本，但係佢哋就唔係日本人嚟嘅，好似佢哋全部都係外國人嚟嘅。 佢哋冇個男主角咧係日本人同埋人狼嘅混種嚟嘅係。 哦，佢係人狼嚟嘅 ，OK。 佢係唔係純正人狼？係佢阿媽係日本人嚟嘅。 人撈人狼啦，係咯。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咧，咁其他啲咧，咁係咩嚟㗎？即係佢哋即係話佢哋全部都係 普通人嚟嘅啫，其他嗰啲係。 哦，普通人嚟哦。咦，咁啊，紛紛又話有科學怪人啊，邊個咧？ 科學怪人，因為佢哋呢一隊人咧，即係好似五個人咧，就係、是、一隊吸血鬼獵人嚟嘅。佢就要對抗吸血鬼。咁吸血鬼咧，佢有個博士啊，佢就要一路收集一啲心臟啊、唔同嘅器官啊，就製造佢哋嘅終極兵器，就係科學怪人啦。 哦，咁即係呢個都係鬼靈精怪就大手店嚟嘅。 但第一個試驗型嘅科學怪人咧，喺第五集就已經死咗㗎啦，其實。 诶，咁系边个嚟嘅？ 冇噶，就死咗噶，冇话任何一个人嚟嘅，只不过冇思想嘅兵器嚟嘅，就科学怪人。 哦，咁样 ，OK。我唔系一个角色。 但系因为吸血鬼嗰个博士已经掌握咗点样做啊，所以有机会后期佢可能会量产或者做第二个科学怪人都唔顶嘅。 吸血鬼博士，即系个博士系吸血鬼嚟嘅。 系啦，佢系啲科学家咁样样嘅，但系吸血鬼个族人，佢哋系。 O K， 哦，咁佢第一集出現嗰、那個有個有錢小姐啊，咁有冇繼續嘅咧？定冇咗咧？ 其實個有錢小姐一路都會出現嘅，因為我當時講個女主角嚟嘅，因為個有錢小姐咧、開頭覺得好似係一啲好冇必要啊，好煩啊，跟住 咁樣， 但係到第四五集咧，其實佢有個作用就發揮出嚟啦， 係啊， 因為佢係好高，佢嘅劍術係好勁嘅。一劍劈死只吸血鬼嘅，其實係，即係佢可以加入埋做戰鬥嘅係。 咁、但係佢嗰啲係純屬功夫。 係啦，佢係真係一個 武 術嚟嘅。因為佢呢個設定咧，佢嘅吸血鬼咧都分咗 level 嘅。你見到有好多流羅都會變成好似蝙蝠怪人咁嗰啲，係最低級嘅嗰只。 即係翼手嗰啲咁咯。 你覺得係最嗰只係最低級嘅？就會拍電光啊，夜晚才可以出現啊，咁樣嘅。另外有一隻咧，高級啲嘅，就要戴太陽眼鏡嘅。另外最頂級嗰啲就係連光都唔會怕嘅，即係正常人咁嘅啫，只不過係。 係真係吹拉嗰啲啦 嚇。係啦，佢就分咗幾個 level 嘅，佢係將嗰個 可以行出嚟嘅。 咁嗰隊吸血鬼獵人嘅就一個好正常嘅組合啦，當然係即係個大隻佬啊， 有條僆仔啊，有個性感啲嘅女人啊，有個博士咁嘅樣嘅人啊，再加埋個主角，五個人咧就成為咗嗰個吸血鬼獵人呢個組合啦，其實係。 嗯。 咁另外有一集咧就講翻。主角其實開頭佢哋係人狼嗰個喺啲荒山野嶺度生活嘅，佢條村就俾吸血鬼滅咗。咁佢有個阿哥嘅，其實係咁佢阿哥咧就為咗救佢，就俾吸血鬼捉咗，仲變成咗吸血鬼添，將佢阿哥。咁但係就冇迷失到意志嘅，佢收尾就係會好似會幫吸血鬼打嗰啲吸血鬼獵人咁，其實暗地裏佢一定係幫翻佢細佬嘅，即係都有呢啲咁嘅。 佢係狼人又變吸血鬼咁，咪咩嚟㗎？佢真係狼人吸血鬼。 狼人嘅吸血鬼都會變成 嚇咁得啦，即係差拉㗎真係。 但係你睇嗰時候你唔覺得有咩問題？你唔覺得膠㗎？ 唔係差拉啊！呢個係 Underworld 啊， 係啊 ，Underworld 叫 咩話？ 係 Underworld。 Underworld 香港叫咩話？叫做 妖夜 尋夜尋狼啊！係啊係啊。 其實你覺得一套嘢係真係 好 好 嘅，幾好睇㗎，幾好睇㗎。 啲動作場面你要留意嘅就係動作場面啦。 好勁嘅， 佢拍得好靚嘅啲動作場面真係。 好靚，冇錯，冇錯，啲反應都係嘅。 即係上次我哋咪彈嗰套 Netflix 嗰套咩愛咩裝刀愛嘅， 係， 哇！同呢套嘢真係 真係天龍地啊， 好遠，真係爭得好遠嚇。 係， 同埋 有 曾志偉 嗰套咩核心係嘛？誒，曾志偉嗰套咩鬼核心啊？係啦，同呢個係人狼嗰套嘅差別係嘛？就係 係啦，咁呢套 雖然同一個題材，但係嚇 佢每一集咧都牽引到你一路追落去嘅。 嗯，冇錯。 係冇冇冇 嘅， 真係冇嘅嚇。 係呢套有咩特別？哇！第一集覺得喂唔係喎，又真係幾好睇喎，係咯。 好爽 到你真 係好爽快佢。 係啦，即係我講唔到俾大家聽點解會好睇，因為其實唔係話個故事真係好特別，但係佢做得套嘢好睇咯。 嗯。 係畫得又靚嘅嘛，個重點 好 緊要。 好有型嘅，其實全部都。係 啲人好有型，冇錯冇錯。佢做到人，你個想睇 係。我覺得你睇翻嗰啲八九十年代嗰啲咩銀河旋風、銀河烈風，你覺得嗰隊人係好有型嘅。佢哋 你用我嚟做比喻，好多人都唔中意銀河旋風、銀河烈風喎，大佬。 我就好中意呢類型嘅，即係你一講又或者你可以講係七合當購置嗰種啦，呢種係。 係啦，有一隊有一 team 人好好打嘅，咁啊各有型格嘅咁樣咯，係咯。 係，同埋佢描寫得好細膩嘅，其實佢哋。佢哋嗰個每一個人即係嘅關係，其實描寫得好好。 係係啦，即係唔係啲紙板人嚟嘅，個個係 有 佢嘅背景 啊，即係間諜元素佢都有埋喺度嘅，其實係。 係冇錯，因為佢講係日本嗰個，其實係咪明治咧，定係再之後嚟嘅咧？我都唔知啊。係明治嚟嘅，哦。 二戰之前。定二戰之後嗰個條罅嗰度啱啱咪 係啊，咁佢係有人類嗰啲特工組織嗰啲嘢㗎，的確係喺日本。 或者日本你又會見到有啲電車喺個東京車站嗰度行去啊，即係你會見到嗰種景係畫得好靚，真 係係啊，啲景啲描寫做得好好嘅，係啊，好靚㗎，係。係啊，所以呢套唔係你平時喺電視睇而家嗰啲翻嗰啲鬼佬嚟㗎。 如果 唔係 啊 ，Pascal， 你話俾我聽，我就可能真係會錯過咗呢一部嘢。 唔會睇，係啦，係啦。咁我都係咁啱見到啫。 太普通啊， 係。係啊，好普通。同埋你睇張 poster， 我又唔覺得咩好特別。不過我見佢 Netflix 卡通咁樣，大家講下啦。 咁你 咁呢個只限於日本，係啊，只限於日本 Netflix 嘅咋。 係啊。咁 呢 個就 會係啊，呢個好嘢嘅。咁所以就反而喺出面未必話大家咁注意啦，因為佢只係日本 Netflix， 佢又唔算係本季新番，因為佢 Netflix 噶嘛。係。喺日本。 佢都係當新番嘅，因為都係呢一番，即係呢一個季做嘅，佢都 係。係，咁你時間上佢係咯，但係佢就唔係電視嘅新番咯。係 啦，係啦，係啦。 咁所以有啲人可能會 miss 咗嘅，係啊。咁但係呢度我反覆咯，哇！呢度 要 睇啊。 其實都好容易嘅啫，其實。 哦，係。如果你講中國人嗰啲，佢有埋㗎，一定當係係咯。其中一套卡通。 嗰啲都有曬㗎啦。 係啊，都有。係啊，係啊。但係呢套好多人可能會 miss 咗嘅，反而。係 啊，真係，我覺得就真係唔可以錯過啊！呢個真 係。係啊，呢套反而係值得睇啊！如果咁講，今季。 嗯。係啊，好好啊，我推。 咁你另外 Planet Riff 咧，嗰只咁嘅貓機人嗰套咧，咩行星與共？佢哋竟然已經打低咗個司令，你即係嗰個推進，你唔可以想象喺幾集裏面已經點樣做到啲好似已經咁厚嘅劇情嘅咧咁樣，你唔可以想象。不過咧，作畫咧後尾嗰啲集就開始有啲甩，可惜。 系得个故事真系你唔会揾到 嘅。中意天狼多啲嘅，唔知点解话。 哦，咁有個製作嘅問題啦，係咯。咁如果你想睇機械人咧，咁啊係睇啲貓呢個翻嚟。 咁 啊 係得呢套啫，其實係咁貴。 係啦，係啦，但如果佢啲作畫甩咗啲，係有影響嘅，的確本身。但係個故事佢真係推進到你唔可以想象咁快。即係你以為佢玩幾集學校咩？冇啊，完全冇。即係佢係快到你唔可以想象嘅，係啊，即係完全推翻曬以前嘅模式嘅，係啊。即係我覺得喺個故仔上呢套貓度咧，我係值得再繼續睇。不過好多人都冇睇啊，我哋係 可能個男主角嘅造型唔係幾討好啦，又 唔係幾討好，同埋嗰只狗啊，即係史碌皮咁噶嘛，佢另外即係同佢哋對立嗰邊，好似對唔係對立嘅，即係對即係隔離嗰個 team 啦，係只狗嚟嘅，佢嗰個都有變嘅人嘅可以， 哦， 同你一樣嘅，係啊係，咪原來個 怪獸好似好奇怪嘅，成日都係。 佢而家冇咗打嗰啲，佢而家系互打嘅，系佢哋自己嗰啲系变怪，跟住 我睇到嗰度都仲系嗰啲古灵精怪，即系唔知点解个 B B 仔啊， 唔系啦，冇嗰啲嘢嘅，而家唔，而家佢哋自己变龙嘅， 哦，明白， 即系已经打咗个司令啦，打低埋啦，系， 嗯， 系啊，咁几集之间已经做到呢度，你可唔可以想象咧？ 都犀利喎！ 系啊，咁到底之后仲讲咩嘅咧？咁啊唔知道，系啦，咁我系觉得系个作画嗰度冇 keep 唔到咧，就可惜咗。我觉得个故事真系好犀利，系乜都系啦。咁啊好，大家睇好嗱，咁啊继续讲噶啦。 我想讲翻另外一个咧，我哋再之前咪讲过有个新干线变机械人嗰个嘅， 系哦系啊，出咗 Eva 机啊， 系啱啱嗰集就出咗 Eva 啦， 真系黐线嘅，真系呢啲。 佢直头系发梦啫喎，讲佢其实系，咁先至奇怪喎。 发梦 咁 样，唔系真系出 Eva 枪穿喺个车站度瞓着咗，然后就发梦到阿定真治啊，一齐同佢打仕途咯，系。 唉，呢个真系好难嘅真系。 咁系啦，我都系提一句就系咁样啫，就系出咗个 Eva 啫，佢系啦。 我真系唔系好接受到嘅。 系就系咁啊。真係古古怪怪嗰套嘢係， 即係呢期 Eva 喺咁多唔同嘅嘢出現嘅，又喺啲沙爹王咁又 係咯， 好多地方出現。 咁同埋咧，我睇咗最新一集《無面超人標》咧，佢哋變咗，而家變咗黃金，變咗聖鬥士星矢啦，已經有嗰條橋 出咗。係打上去噶嘛，係咁打上去 塔度，然後就留低一個就打完，跟住就自己又走上去。 係留低一個仲要死埋啊嘛，仲要死埋 跟住下一集應該到胡鬚佬死啦，已經係。 唔係冇啦，我啲睇到冇興趣嘅啦， 即係提一提，即係佢已經變成聖鬥士啦，已經有。即係條橋不斷變啦， 最尾可以將所有人復活啊嘛，都預咗啦。 係啦，一定係嘅，冇理由死曬嘅佢哋係。 我期待快啲啦，喂快啲，最尾變隻標，快啲下一隻標出現咧。 仲有兩集就快啦，快。 快啲快啲快啲，我已經睇到唔想睇啊，大佬。喂，嗰集啊，嗰只鬼友死嗰集，哇，係咁影住阿美炭，即係嗰個瞓又喺度喊啦， 口仰頭。歪面喺度。 口仰頭，佢本來都唔係好靚嘅，你已經係。嗰陣話個樣唔得啊，真係。我唔會，我唔知我見到喊，我唔知我唔覺得可憐。我唔會同情佢啊！ 鬼友仲可憐過佢啊，其實。 鬼友可憐好多，鬼友係咯，鬼友真係死得慘啊！仲要為佢死，點解為佢死啫？係咯。最唔值得就係嗰個瞓覺女啊，為佢死啊！係咯，好咁啊！睇下啲快啲啊，完啦，係咯，下個月就有得睇新夢面真人啦。 另一隻 標啊！呢個先係應該鼓舞嘅，就係標拜拜啦，終於好閒格唔送。 另一隻標啊！ 但佢優秀有個特別添噶嘛，好似係嘛？我見嗰個網上啊，仲講下胡鬚佬啊，唔該，唔想睇啊。 胡鬚佬 放 轉啊， 係 點樣？ 啊，算吧。唉，算吧啦，唔想知啊，大佬。我嗰只鱷魚嚟嘅咩？我仲嗰只咩嚟嘅添？唉， 鱷魚嚟㗎，嗰個 係。哦 ，shit！ 我都唔知佢咩嚟，真係有佢啦。唔係佢應該佢唔係應該想外傳，點解佢會 short 咗變咗咁 fashion 咧？ 哦，佢又冇講呢，唔係講呢段喎。 係咯，佢講呢段，我翻嚟可能都仲有機會想睇翻。 系， 到底佢冚亲头啊，定系咩系嘛？我都想知啊嘛，系咯， 系啊， 系咯，定系中途转机定做咩啊嘛？我都唔知佢做乜，系啦。好嘅，好唔好啦，最好唔好搞啦，系咯，快啲睇下一个鱼王，系啦，好，系咁啊，啲女都好睇啲，最少系啦。 系， 好，仲有冇？有啊，我哋再讲仲有一套其实日剧嘢啦，我唔知，我其实好难大讲嘅，因为呢个其实一个闷啲系咪咧？会唔会咧？其实呢个系一个谢谢你系嘛？嘅一個算係姊妹作嚟嘅，即係謝謝你咩咩咩在 世界 嘅咩？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 我，找到我，系啊，想唔记得就好长，嘅一个好似姊妹作，啊，都系啊，边个啊？咩咩咩何野啊？ 叫何野时代， 何野时代嘅另一作啦，系咁呢个其实 系， 其实喺日本系有名气，因为其实原来佢都拍过真人，亦都系嘛。咁今次已經係同埋第二次再拍咧，咁係一個電視嘅， 係啊， 你話上一次係邊個做嘅？上一次係啊田中麗奈， 田中麗奈同埋阿麻生久美子， 係啦，咁今次就揾嚟啊， 上次 係 2007年， 幾耐之前嘅田中麗奈啊？2007，即係十年前嘅田中麗奈 ，OK， 係即係嗰時都仲 OK， 仲做緊貓女嘅，好似係嘛？ 得，明白，係。 就唔係喎，未做貓女添喎，甚至可能係咯。 2007年好細個啫喎，又 係。係咯，貓女係去到係咯，即係真人鬼太郎嗰時都仲得係咪？ 哦， 係啊。咁佢做乜嘢？做嗰、那個做嗰個兒生女係咪？應該當年。 係冇錯，做兒生女 係。即係而家變咗係啊咩啊平幼奈啊。 咩啊？長盤貴子啊？ 唔係嗰個細個嗰個啊嘛，你話做？ 唔會啊嘛，田中麗奈角色變成長盤貴子？ 唔係啩？ 冇錯， 係咩？咁、 啊、 但係呢個長盤貴子係師奶嚟嘅喎。 係啊。 咁 佢 唔係做佢仔嚟嘅 喎。長盤貴子喎、啊，呢、這個係。 就係嗰個咯。 唔係啊，即係嗰個年齡唔係嗰個 長盤貴子啊，係 啊， 而家嘅 做咩美麗人 八 嗰個 長盤貴子。嗱，咁長盤貴子個樣咧？都算唔係好走樣㗎啦，老實講，以咁嘅年紀仲喺日本愛，咁、 哦、 但係咧，的確係師奶咯，因為佢真係師奶啊嘛。 咁真係四十幾歲啊嘛，大佬。 佢真係唔後生，哇，五啊歲嚟緊啦，大佬好似。 不過古仔都講佢係過四十㗎啦。 咁但係咧，佢個樣都仲係純玫瑰子咁嘅，不過就真係個即係腫嗰啲啦，即係比起以前啲好瘦㗎嘛。 我當年 佢樣都仲 係， 佢都仲係純玫瑰子咁嘅樣㗎，不過係即係。老咗啲啲咁咯，咁算好好噶啦，日本妹嚟噶真系， 个 cap 大 啲啊，好过龙子噶啦已经系。 哇，咁你唔好，系佢 keep 得好过任何一个噶啦已经系啦，系，唉，好过任何一个噶啦，系好唔过香港嗰啲唔知点解唔会老嗰啲嘅啫，系咯，咁你点睇？点佢都系一个上咗年纪嘅人啦，不过就其实个样底 keep 翻喺度，系你都仲认得望，我都仲知系我系纯玫瑰，你唔会唔认得边个纯玫瑰，即系唔见嘅，唔会咁嘅。咁常文貴子當年就被譽為日劇女王㗎嘛，我唔知而家真係有冇聽過。咁亦都嚟過香港拍過戲啦，係咪即係阿虎啦。 幾部啊。 好似同阿張國榮咁咪都拍過套㗎，我記得好似係咪。 星月童話。 星月童話啦，好似幾部啦。唔記得咗邊出呢，係 幾 部。即係 香港都好紅嘅，嗰時係真 係。係啦，咁其實就因為嗰時日本都差唔多啦，都行到都盡啦，咁就香港又撈過幾套咁啦，咁但係對日本一直都叫做有一定嘅位置，咁但近年就好少啦已經係，咁呢套又都嚟拍啦，咁今次就搭咗另一個後生啲嘅，就叫做平幼奈係咪？係咩？我唔記得。 但你應該講唔係講呢個，應該講下川崎里奈，就係、是、做佢個咩啊？應該佢老豆個家姐係啦。 咁你現代人係阿常門貴子夾佢另外有個有個話咩離家出走嗰個嘛，你介紹咗呢兩個，係由呢兩個角色去跟蹤嗰個唔知爺爺定邊個嗰個咁樣開始㗎嘛，咁嗰個另外嗰個呢其實就係後生嘅，咁佢係 平幼奈，係 平幼奈就係呢個做過嗰個 JK 咩咩狐仙啊，嗰咩鬼嘢啊，嗰隻雪女 JK 雪女嗰、那個有冇印象？ 我就唔知啊，呢、這个系啊， 唔知 ，OK， 咁嗰个啦，总之系嗰个啦 ，OK， 吓咁呢度好多人嘅，咁跟住就里边就因为跟嗰个爷爷定咩咧，叫做系，即系嗰个伯啦， 系啊， 老人 家， 咁就佢就唔知话啊，佢以为老人之外定咩，点知原来佢自己买咗飞入翻去咗广岛啊，咁佢就跟踪佢就跟埋佢去两个女人。咁啊，發覺咗佢又有啲過去嘅故事咁樣啊，咁啊過去故事就跟住咧就倒敍翻去呢、這個即係戰後啦。其實我以為佢又講呢個謝謝你添，大佬點知哦都唔係，都戰後啦。咁啊牽涉咗兩條女嘅嚇，咁、啊、第一條女咧就係邊個咧？ 阿川玲里奈啦，就係嗰個八個家姐啦，做 係啦。咁嗰個係好似係啲 AKB 女嚟㗎，好似係。 係 AKB 畢咗業㗎啦。 咁、啊、另外嗰個又邊個咧？你嗰個初初係個好細嘅細路女嚟嘅喎，初初係個十歲嘅細路女嚟嘅。 係啊，另外嗰個就係呢個老人家嘅老婆啦。 上甩嘅。 系啦，最搞笑初都系个小妹妹嚟嘅，咁但系后屘长大咗系边个咧？就系、是、呢个魔女宅入边嘅小咩 小 小 姨风 花。咁但系小姨风花虽然佢个古仔入边讲佢系都系少女啫，但系佢个样成个师奶咁嘅，反而 系嘅， 系调转啊，同上辈季节，上辈个样唔师奶，个身形啫，呢个就个身形都仲系少女，同个样成个师奶系咪好特别咧？ 喂，真系可能真系做到阿上辈季节阿妈。 唔係啩？ 佢繼續做翻，佢繼續做落去，做得翻佢阿媽係嘛？個樣 係一個古仔，真係做佢阿媽係嘛？ 係哦， 咁 咩？佢裏邊，佢裏邊應該講佢就應該唔好大個，因為佢之前有個細路女做嗰陣都係六年前啫嘛。咁而家佢咪應該都係十零歲嘅啫？點解佢咁樣一個樣啊？咁啊，當然你諗下，佢做魔女宅急便到依家都唔係好耐，都唔係好即係唔係好短時間啦，都係。咁啊，都 幾年啦， 都好好多年啦。咁啊，都唔 expect 佢點，但係佢個樣師奶就就不嬲嘅，不嬲都唔靚。 不過都好自然地嚟，咁不壞。 啊，邊個啊？ 自然 地嚟，自然地嚟啊！咁佢咪真系咁差咩？我冇睇到成套，但我揾翻嚟睇。你上个礼拜讲嗰套阿金田一耕熟，喂都冇衰到，或者好衰咁下，大佬真 系 好衰。 好喎，的而且确系。 系我仲认到啦，系我仲认到，不过真系好神勇噶啦，系啦。咁我仲认到，咁佢个眼耳口鼻都仲喺度嘅。 咁系。 咁因而肥咗瘦咗份口鼻都喺返度㗎嘛，你明唔明？ 咁係 即係肥布勾同瘦布勾你都認得嘅，你明唔明？ 係 係布勾啫， 但係你第一時間你唔會諗起佢囉，我覺得係 哦，咁樣如果我唔 即 係 你講 完 之後我咪知囉，我咪知道啊，認得個五官係佢嚟嘅，但你唔講嗰陣時我真係覺得啊熟口面，但係未噏得出 嚟過嚟呢，咁啊真係慘啊，真系，我睇啦，得啦，咁大家仲想知道点样指揾嚟睇啊？睇下呢个思念未来而家咩样啊？咁呢套就反而有其他呢班人啦。咁不过我谂香港啲人都唔系好知边个系魔女宅急便噶啦。 系啊， 即系当年香港就系佢系嚟咗香港嘅，成系有嚟香港嘅，佢真系有嚟借票嘅大佬当年。 但系都 有讲 套戏 噶， 但系。 唔係佢嚟，跟住兼及堂妹都係嘛，佢配音啊，因為兩個一齊出現，係、 哦、 因為我有 friend 喺度啊，嗰場係影埋，係兩個都棟喺度嘅，係咁嘅，總真係有著件戲服嘅喎，唔係話就咁嘅喎，係啊， 即係真係攞張掃把出嚟， 咁我唔知掃把就起碼佢真係有著翻件衫啊，即係佢唔係借票借到係咁嚟啊，淨係有著翻件衫，所以有條堂妹都有著啊，佢有件大碼俾個堂妹著嘅。兩個都有著㗎，係啊，竟然係啊，係啊，你睇翻，唔係因為魔女宅急便嗰個 DVD 係有翻嗰段片㗎，係，佢有擺翻香港嗰站，係啊，喺 APM 㗎，嗰個如果冇記錯，有翻嗰次嗰、那個佢哋嗰個嗰啲片段睇翻嘅，喺日文嗰只 DVD 度啦，我有嗰只，係即補翻嚟嘅，當然我就係有得睇嘅，最尾係個 DVD 後邊係。咁啊 ，anyway， 咁啊呢套咧就叫做混集咗，有啲话都好多代唔同嘅女，就喺呢度有演出啦，系咯。咁今次系啦，咁就比较特别啲嘅，即系佢搵嚟呢一班女。 佢系一个剧集定系 TV special 嚟噶 ？special 嚟 ，SP 嚟应该系。 special 嚟嘅， 一集嘅， 一集过嘅啫，系啦。咁啊，中间有咩特别嘢可以讲下咧？阿明，即系佢其实都系讲广岛原爆嘅嘢，系啦。 系啊。同埋都係一啲創傷後遺症啊，同埋原來佢原爆咗之後，原來佢哋個身體狀況其實都係長期要睇醫生嘅。咁佢哋係啦，有啲咧，佢哋身上會有啲痕跡，好似有啲疹咁樣一點點咁樣嘅。 哦， 係啦，同埋有啲咧就即係例如女主角阿媽咧，咁就佢曾經失明過一段時間，不過就喺個戲裏面嘅時間就好翻啦。咁同埋阿女主角咧，佢成日好似會有啲隱疾咁樣。 唔係你講女主角唔得㗎，因為呢套戲係有多女主角㗎。你直接講上門貴子 係村明里奈，因為村明里奈佢就好似長期有病咁。村明里奈 嗰個角色。那個好像還那個啦，是吧？那個 是那個 那個角色 OK， 即是 AKB 那個， HKT 嗰、那個嚇，好似長期都會有啲病，咁最後佢都係好後生就死啊，廿幾歲就死咗噶啦，係啦。 嗯，長門貴子個媽係啊，小枝風花。 係啦，小枝風花佢都係好早死嘅，佢就都係生完啊，阿長長門貴子先後唔係好長時間就自殺死。 哦，即係佢唔係因為嗰啲病嘅，係因為自己死嘅。 都係有啲咁嘅原因，因為佢本身都係因為個病而令到佢自殺咯。 哦， 係啦，咁樣。 咁佢又話嗰度啲人咧，其實就好似好有啲歧視嘅，對呢啲即係原爆嘅受害者咁。咁亦都佢哋好唔想娶呢啲女仔做老婆啊，因為可能都覺得佢有問題啊。 同埋 啫， 係咯，同埋有一段就係個女仔即係村民李奈啊，佢本身都。好似唔係好敢接觸咁樣，即係例如有個男仔對佢好嘅時候咧，佢就好似好敏感，要避開佢咁樣噶啦。 佢講佢做生好叻噶嘛， 係啊係啊，而且佢有一度咧話出肉鏡頭，但係咧你係唔會咁想睇嘅，因為 成身拉嘅， 佢係冇錯，成身都係拉嘅嗰度啲， 即係有燒傷嘅，因為啲佢專登就係整佢哋嗰度啲人就係。可能平時穿曬衫遮曬，你見唔到，但佢身上面好多啲燒傷嘅痕跡嘅。 呢個女主角佢唔係阿村明里奈，佢自己都有。 咁佢係隻手啫，好啲㗎啦。 係。 好啲㗎，已經比起其他人。咁反而係唔知即係你當咗温情啊啲咁嘅故事睇啊呢啲。 係同埋係講尋根嘅，因為嗰、那個阿上盤貴子個爸爸咧，佢就係送咗俾人做養子嘅。 哦、 所以佢係啦，咁樣佢就到同嗰兩家人都仲叫有通訊，所以只係見過佢家姐最後一面嘅啫。 哦， 跟住就係啦，跟住就係佢咁多年之後，咁又唔知點解啦嚇，就係揾翻以前鍾意佢家姐嗰、那個男仔，依家都係老人家啦。 嗯， 咁就問佢喺度聽翻當年佢家姐嘅事嘅啫，係啦，咁樣。 哦哦， 特登去講到嘅。 咁但係另外嗰個小天空初出係定一個小妹妹嚟喎，咁嗰度係做咩嘅呢？其實點解會識得呢個阿伯伯嘅呢？ 佢就翻去間中都會有翻去探下佢媽媽嘅。咁就因為呢個阿小天空花，佢童年咧就係佢哋啲鄰居嚟嘅，成日都幫佢哋手咁樣嘅嘢。咁佢就。因為佢父母傷亡，咁就而佢有一個阿哥，咁阿哥咧咁佢娶咗老婆，咁就佢到佢大個女嘅時候啦，咁就佢都見到小枝風花嘅時候，佢阿哥娶咗老婆，咁就佢都應該係時候要揾人嫁啦，咁樣就呢、這個阿呢、這個伯伯咁樣佢嚟咗呢度咧，咁佢都係 嗰個伯伯初初唔係伯伯嚟嘅喎，後生仔嚟嘅， 年輕人嚟嘅，年輕人 嗰時後生仔嚟，唔係佢最搞笑就初初見到佢咧，佢係瘦女嚟嘅喎。 係啊，嗰陣時就係啱啱唔係嗰陣時啱啱係準備升大學嘅年紀啦，當佢係。 咁總之佢後屘再見佢，佢就寫住六年後已經變咗小姨媽啦咁啊，咁我都唔知咩會啃得落嘅。 跟住之後佢就係一個啱啱出嚟大學畢業做咗一陣嘢，跟住之後可以娶老婆嘅年紀啦，咁就咁見到小枝風花咁就諗住想娶佢啦，而係啦咁樣。 係咁啊， 冇錯，係啊，佢間唔中翻去，因為佢阿小枝風花就都係會照顧阿佢媽媽嘅咁樣。 嗯，咁啦，即係嗰個羅莉版嗰個好愛好多，係咯。 睇下， 即系个小演员做得好啲，系啊， 系咁就 系真系嘅，你即管比较下，系咯， 系冇错， 系咯， 嗯， 即又系嗰啲咩啊，血小板嚟噶， 咁套戏咧，咁套剧其实个通系好悲惨啊，定系都会有希望咁 样？唔悲惨嘅， 我即系都有啲希望咁嘅，其实系。 系阿村明，你话佢成日笑喺度挣扎咁样用正面嘅态度去面对佢， 其实都 系 似翻谢谢你嗰个角色咁，嗰、那个女主角咁嘅性格噶，差唔多可以系。 系冇错， 即系比较乐观啲咁。 正面去讲呢样嘢啦，咁佢同埋咧个剧咧，佢回忆里边嗰啲所谓恐怖嘅回忆，全部用啲画嚟嘅交代嘅，系唔会用啲真实原爆啊，啲人死得好惨，即系佢系用啲画嘅。用啲畫囉，即係但係其實好怪㗎呢件事，因為你回憶係畫呢樣嘢好奇怪㗎， 同埋 佢會唔會喊咧？係有嘅，但係就都唔會話見到佢咁多，唔會話成日散播負能量咁嘅啫。 即係佢唔係嗰啲煽情啊、撒狗血啊， 唔係嗰啲嚟嘅。 哦，好 唔 係嗰啲，好在佢唔 係啫。但係都幾悶嘅其實。如果你真係要好中意睇，好女人戲嘅，因為呢套。 哦， 冇錯。 即係阿信的故事嗰種噶咯喎，真 係。我都唔係啊，唔止。阿信的故事就會係謝謝你，佢都唔係啊。 哦， 但係呢、這個戲對個阿川明李奈個角色個演技要求係非常之高，其實佢做得好好啊，但係都未到嗰個位咯，其實就 唉好難啊， 要求好高嘅咯，呢套戲真係要求 唔係你要做得好好難啊，呢套角色真係咁同埋佢現代咧嗰幾個人咧都真係都影好多嘅，明明佢哋只不過去尋根啫嘛，咁變咗你呢度咧就有啲似嗰個電視版嗰個謝謝你啊，謝謝我咪話佢係咩明裝內內咪加咗個咁嘅現代人是有少少變咗咁，但佢真係講好多啊，純粹為咗唔係話聽古跟住就唔影佢哋㗎，其實佢都成日影翻佢哋現代， 係啊， 我白白咁喺度講嘢㗎，都講都影好多下㗎，係咁係咁講嘢㗎，其實係啊， 又有時講下佢外甥女咁樣就呢個同佢爸爸嘅關係， 係咯，咁嗰個都有嘅，係啊，另一條線嘅，即係現代佢真係現代真係有自己有嘢講啊，係咁，但係嗰度就反而依同嗰個講到樣嘢就關係冇咁關事啦。 同埋我唔知點解佢會講翻佢俾人炒嗰單嘢，其實同呢個故事一啲關係都冇。 邊個俾人炒咧？ 阿常回歸只喺公司俾人炒。 我哋講呢度嘅，我咁係 冇關係嘅，唔知點解要有嘅呢啲。 唔知啊，係啊，即係佢現代嗰 part 係有啲扯遠咗嘅，將個故事。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佢哋咪聽阿伯講翻個黃點咪算咯。咁但係佢又搞佢哋只有條線，咁佢算又唔好有關係同嗰個故事，其實有啲。是啊是啊，但佢唔係咁長嘅啫，呢個 SP 其實都係個輕鬆嘅啫， 一個鐘頭唔係72分鐘嘅啫， 係，個 total 72分鐘，係啦，即係都係 咁，即係佢喺日本做就應該個半鐘頭㗎啦，計埋廣告， 係啦係啦係啦，如果 cut 曬啲廣告，的確係咁，冇錯。 而且做阿咩啊阿常玫瑰子嗰個同事，即係嗰個上司咧，嗰個演員都出名嘅，但係點解會咁樣？其實可以 cut 慳埋佢嗰份嘅。其實如果你話 cut 咗嗰條佢炒魷嗰條， 即係呢套劇係咪話真係非常之好睇？未算係啊，可能有啲悶添啊。可能不過同大家講係有套咁嘅劇咯，即係都係新嘅。 哦，係， 但唔係劇啦，點解話有套咁嘅電視 movie 咧？要咁講嘅算係 啊， 係咁就係謝謝你嘅一個姊妹篇嚟嘅。係咁，如果大家中意謝謝你啦，因為香港好少人嘅，咁你中意可能未睇過呢個可以睇下就咁啫。咁亦都會有好多久違咗嘅一班演員喺度出現翻，係啦，係。平時你唔知去邊度再睇《純門貴子》啦，《少啲風花》啦呢啲嘅，係，即係少啲咯，少啲咯，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就咁。 嗯， 好，咁啊， 咁 再繼續啦，係咪啊？ 繼續就香港劇啦， 再講多套啦，係咪？完㗎啦，我哋呢一排講曬啲。 翻到嚟，我哋有個香港劇。 唉，最後一個啦，香港，哇，香港又講 TVB 啊？唔係今次唔講 TVB 住，唔住啊，講住。 系啦， 你中意听嗰啲咩延禧攻略啊？迟下再讲，系啦，咁啊都我都仲有睇，系都 OK 嘅，仲系，即系睇落去冇话好甩咗好咩嘅，咁啊，不过我睇到乱晒，因为我一时又睇下大陆版，一时睇下个配音版，我睇到我乱晒，系啲时空有啲混乱，系睇到，系，即系因为我睇嗰啲大陆版系好厚噶嘛，佢已经做咗王妃嘅， 四十几集噶啦。 系好好厚嘅，好厚。我睇到我乱晒龙，有时死啦，我咩湿咗啲古仔，算睇翻转头先咁啊。吓，咩嚟？嗰个唔讲嘅，今日唔讲住嘅。吓，咁好啦，咁啊另一个都系港剧，就唔系 TVB 咁，仲有咩？冇啊，亚视执咗啦，系咪？哦，原来 Viu TV 嘅咁样 ，Viu TV 咁做咩咧？咁点解我哋会讲？咁梗系讲鬼噶啦，我都唔会讲啦，系咪先？咁都继续嗰啲咩鬼探啊，咩 VR 龙居魔人之类之后，整多套。咁今次唔系阿怡兴讲嘅话，唔系系啦。但系个风格都有啲似，即系又系啲艺文青嘅路线，听咗艺文青啊，唔系文青啊， 系艺嘅。 即系咧，佢系用讲鬼做一个题材，但系咧佢实在拍出嚟咧，系一个心灵鸡汤嘅路线咁样，想佢想咁样做。 嗯， 即系啲鬼其实都好悲情啊，有佢自己嘅乜嘢咁样。嗱，咁但系相比啊，我直情会攞嚟同喂咁人哋台湾啊，都系通灵少女，人哋都系，人哋就好成功嘅，同埋咧 系。 你始終講得鬼啊，鬼嗰部分你唔能夠拍得冇鬼嘅氣氛。我話呢個係我嘅要求嚟嘅。你既然用得鬼做一個題材，冇可能冇 冇一陣間嘅恐怖，一陣間嘅陰森，你總會係咪？ 係。哇！嚇 佢係冇嘅。 嚇死我有一度，佢哋話見到啲怪嘢，竟然冇影到啲怪嘢。之後廣告之後就喺度口述佢見到啲咩怪嘢。 嗱先介紹一套嘢叫咩名先？ 係。 咁就有少少咧，同個日劇啊 delete 咧就撞名嘅少少。 係。 啊日劇點啲叫咩名？ 人生山隨事務所。 人生山隨事務所，或者啲入實驗室就唔緊急制噶嘛。 係。 咁呢個咧？ 身後事務所。 身後事務所係啦。咁我都初都搞錯，以為呢套係日劇，咁唔知唔係係港劇。O K。係啦。咁你聽個名啊，都知佢哋係處理一啲即係身後事嘅事務所。 以為係嗰套嘅香港正式譯名咁樣。 咁樣啊，咁都睇個介紹都知唔係咁都知道 ，OK， 咁都係一個即都知係鬼嘅，都知係鬼，有時候有啲同鬼有關啊。嗱，咁就唔緊要嘅，冇問題嘅嚇。咁係點嘅咧？咁啊，明哥，嗱呢套邊個睇到嘅先？呢個分分冇睇係咪？ 冇啊，冇睇啊。 有睇。 哦，即係明阿新你有睇，咁你哋講下，你講下先。 哇！嚇鬼死我！見到佢話見到怪嘢，其實就係、是。補拍嗰啲怪嘢出嚟，廣告翻嚟之後，佢喺度口述嗰啲怪嘢出嚟。 係 啊，呢度已經夠一絕啦。啊，仲有 嘢。唔係，我都知道有呢套嘢講乜嘢啫。 鬼故係講鬼故係嘛？ 佢主力係做乜嘢先？嗰套嘢呢套嘢。 係介紹咗先。係啦。 呢套嘢咧，佢就只要講嗰兩個咁嘅男主角咧，就開書店嘅。咁、有冇 BL 成分咧？ 系咩店啊？ 书店啊， 书店 系啦。 哦 ，OK， 卖书嘅。 佢其实系咪好似帮个条女失咗？佢好怪嘅，话佢个女朋友失咗踪，失咗踪喎。咁佢就唔知点帮佢睇住间书店，好怪嘅。 哦，啊，咁呢啲烟草我 咁就即系就话咩唔好生意啊？跟住就话咩不如开一个即系开多一个副业，咁就系咩帮人处理啲。身后事喎，我唔知啲咩 处理啲遗物 啦，系其实处理遗物啫。咁但系因为处理遗物嘅原因咧，就啲惹上咗一啲即系灵异嘅嘢。咁你咁讲话，咦？咁系咪应该有啲似当年嘅灵异侦缉档案咧？好睇喎，你又想啊？你又真系想得太美啊！系即系嗰套啊，我预佢为啊电视嚟讲算拍得好嘅。講靈異嘅電視劇啊，靈異偵緝檔案啊，即係真係刑事偵緝檔案嘅曹大宇同刑事偵緝檔案嘅邊個話？ 梁永忠 係梁永忠做翻嘅。咁所以裏面佢就唔係講佢兩條友係嗰兩個角色啦，就即係兩個演員啫。係 咪有線電視拍㗎嗰套係？ 好似係，好似係有線嘅。哇！我就覺得咧都算非常好睇嘅，嗰度講得啊，起碼第一輯好睇啦，係咯。咁佢裏邊即係。即係講佢哋係即係掟咗去守證物房，咁但係個證物房原來好猛嘅，即係或者佢裏面因為有好多嗰啲真係遺物啦，嗰啲即係證物遺物啦，嚇個可能除咗啱兩個人頭嗰啲啊，咁樣喎，你驚唔驚？咁佢就有時又要去啲咩去啲屋村啊，咁又話嗰個單位係即係其實有人自殺咁，即係其實嗰氣氛做得都唔錯嘅，即係如果以一個電視劇，因為其實佢冇咩特技嘅啫，咁但係裏面佢係用氣氛嚟嚇你，但係我係覺得係成功嘅。咁但係咧，呢啲已經已成往事啦，而家都再難見到啦。係而家連 TVB 都唔識拍嘅，拍鬼。我唔知點樣拍鬼，而家連拍戲都唔識拍鬼喎。而家啲人 係， 喂你唔識你揾綠色燈照住阿羅蘭就得㗎啦。下次係啊，即係都好過佢哋而家嗰啲效果啊，大佬係啊。咁你變咗而家呢個嗱，你可以形容下到咧嗱，咁呢個故事係點啊？咁既然佢哋開咗個副業啦，咁應該。即係都應該有啲古仔啊，係咪？咁係點嘅？冇嘅喎，犀利在， 係啊， 係點嘅？ 都叫做有啲古仔嘅，咁就我 有㗎，哦， 啊，我睇過， 你講嚟聽下啫。 嗰集就係、是、咁嚇講呢、這個係啊，有個人就選議員咁啦，咁嗰個都係以前 TVB 嗰啲。啊，藝員嚟嘅，不過就做開啲 打落腳。係個議員啦，係啊， 張崇之係啊， 係係係個議員啦，係。 咁佢就話佢 有個死咗嘅老婆啦，其實 係啦，咁就今年就參選，咁就話即係想下落下區啊，就係 咁樣。重點得㗎啦，講呢個關係得㗎啦。 一我講，佢嗰總言之 死咗嗰、那個前度女友啦，咁就一直咧就用啲靈異嘅方法嚟去幫佢去渡過每一個難關，咁樣嚟去協助佢當選嘅，係啦咁樣。但係佢依家咧就要再次娶妻啊，所以咧就要處理啲遺物嘅時候，咁就呢、這個前度咧就發難啦，咁就不斷咁樣喺度燒佢啲 banner 呢樣， 即鬼燒 banner 係啦， 鬼燒 banner 咁樣，但係冇拍佢出嚟㗎，係啦， 又冇拍出嚟， 唔係喎， 冇拍出嚟㗎。 佢咧嗰個鬼燒 banner 冇拍出嚟喎，佢咧就變咗咧有個唔知乜水，即係總之有人想嚟整污糟佢個 banner， 即係嗰個人嚟㗎嚇。 唔係，即係我諗嘅意思就係只鬼係想去燒佢燒啦，你當係 啦， 即係佢呢度啲鬼咧就冇唔會話 冇實體 嘅， 唔會見到嘅嚇。 唔会嘅，你当系一个无形嘅存在咁啊！你当系咁啊？ 啲人讲 嘅，本来呢样嘢我 OK 嘅，即系我都觉得啊，如果鬼动摆喺度，有一个明星做，好睇噶嘛？ 咁样都冇问题。 系啊，系啊，好啦，冇问题，冇问题，呢个唔系问题，佢拍得差嘛？ 系啊， 即系又系呢、這个，即系同头先讲嗰度暗黑之心一样。 冇错，即系譬如我中意，即系有啲鬼动晒喺度，佢拍得差嘅嘢嘛，咁讲下点差啊？ 咁啊，就系佢成日咧就喺度。啲人淨係噏下佢做過，即係啲鬼做過啲乜啊，就咧永遠咧發生事嗰陣時咧就冇嘢發生咁滯，基本上啊頂多咧就道門閂埋咗，就係咁嘅啫，就係、是、道門閂埋咗啫，嗰啲咩砰一聲啊嗰啲都冇乜嘅嚇，係啊。 仲以為如果你話有個演員個演技 OK 演得到嗰樣嘢，真係感覺到嗰個驚冇問題啊，都可以嘅。但係演員亦都冇補救翻呢個不足啊，佢嘅演技其實唔夠喺度講到倍形倍聲咁樣，令到我哋都感受得到。 你形容佢演技唔夠咧，就唔夠啦，即係佢唔係唔夠，演技係冇。 系冇演技，系 冇演技， 系 冇演技，冇错。 但系做呢人又唔系真系咁冇演，即系演出经验喎。咁讲下先。 阿吴兆轩啊嘛，那一天我们会飞嘅男主角啊嘛。 系咯，咁唔系话唔识做戏啊，绝对唔会啊。 系。 因为头先你话唔系话好精湛，但系喂唔会零演技啊。 系啊，呢度真系。是得啊我睇到嗰一集佢真係都係張松之一個有經驗嘅演員，係 咪佢又有演技啦，但其他人呢包括個女仔，個女仔都佢係個助手咁啦，個演員嗰、那個都係有做過第二啲劇都話 OK， 但呢度都係好唔識做戲，即係因為呢佢特色就係呢啲人好似唔識，好似唔識做戲咁喎。 係。 係啦。即係佢個特色就係咁先犀利啊嘛！咁嗰班人你又唔覺得佢真係咁唔識做戲？點解嚟到呢個劇裏面會變咗唔識做戲嘅咧？係 咯，發生咩事？ 咁我會懷疑係咪就算佢揾周潤發嚟都會變成咁嘅咧？咁呢個真係佢犀利嘅地方。 嗱，就嚟試到啦嚇，因為呢個鄭少秋咧就將會咧就拍呢個鬼探嚇、啊、做呢、這個、啊、 哦咁樣 係啦， 會唔會都變咗唔識做戲？係 啦，就要睇下到底會唔會咁啊？ 但未必嘅，之前綠豆啊、周嘉怡同埋林保怡都啲演技都成咗 出嚟 啦。 但係嗰套係咪算唔算係 ViuTV 自己拍嘅劇咧？定係都算係外購咧？ 我咁冇試喎，叫佢個小説底係人哋嘅咯。 邊套啊？我嗰張 係啊， 唔係我嗰套綠豆好似就即係今次呢一套嗰個監製嚟嘅啫喎，其實係。 哦。 嚇、 啊！ 好似系啊，我唔敢太过肯定啊，你哋可以 check 下，但系我听讲 嗰套唔系鬼噶嘛，系咪啊？你讲嗰套唔系鬼啊？ 嗰套真系文艺嘢嚟嘅，嗰套系真系文。 咪咯，咁文艺又另一件事啊嘛。 系， 我哋首先数一啲由鬼探到 VR 驱魔人到呢套嘅个题材系鬼啊嘛。 系， 我而家讲问题，我一个主题讲你点解鬼戏都唔识拍啊？唔系文艺片都唔识拍，咁可能佢同一team人拍。愛情嘅拍底都好好嘅 ，OK？ 係 啊， 但而家你唔知鬼戲呢樣嘢，其實鬼戲其實我哋以前都覺得鬼戲易拍噶嘛， 係， 你只要營造咗啲氣氛，人少少，景都唔使多嘅，黑咪媽咁就得噶啦，華彩奇情都做到啦，咩不六冇不值咁大接近，係咪？靠古仔，靠氣氛，唔係咁難嘅喎、哦。但係而家偏偏咧就係、是、啲人識拍鬼戲啊，嗱呢套咧你一睇。 點解成套戲世界光世界喂大佬啲氣氛完全冇鬼氣嘅氣氛， 咁都唔整多支。 唔係呢個問題呀，即係其實你唔使多支，你熄咗佢就得啦。 唔係 冇燈咪有鬼囉，係咪 即係呢你睇落去呢套呢一定係文藝片嘅拍法呢佢先至會係咁嘅色嘅。 冇錯， 鬼片冇可能係咁樣嘅色嘅。所以全部時間都係嗰啲咁嘅文藝色，咁發生咩事呢我唔知道。 文藝文青囉。 扮晒嘢。 唔係個感覺係佢嗱你如果你話佢唔好咧，我知佢會點辯駁嘅。佢話我都唔係想拍鬼戲。 係。咁請問你拍緊咩咧？ 鬼戲喎，大佬。 拍唔係有一套人情味嘅文藝作品咯。 哦。 你 sell 俾我係鬼戲喎，大佬。 啊，冇錯啦。 係咯。 即係我哋就會覺得咧，你個戲嘅類型咧，係首先你要拍到你個戲嘅類型先。咁你個戲做到尾，哦，原來嗰個鬼呢都係個好凄慘嘅故事，咪即係今年一咋嘛。喂，原來個殺手呢個殺人兇手有一段不為人知嘅過去。喂，咁你唔能夠喂我話俾你聽，我心靈雞湯嚟㗎，其實我想話俾你聽嘛。唔係呀，你就算係咁，你前面嗰段查案都要懸疑㗎，你嗰個殺人佈局都要精妙㗎，你個推理都要合邏輯一老細。你唔可以話你臨尾嗰、那個嗰樣嘢，你臨嗰樣嘢係通過你前面嘅一個查案嗰啲嘢嘅氣氛嘅 build up， 而導致你後屘佢先覺得你嗰個人民嗰部分，你覺得係哦，原來後邊有個咁樣嘅故事啊嘛。 係。 你前面嗰度完全失手嘅，咁你點樣發揮後邊嘅效果啊？係咪先？你係通過前面嗰個效嗰樣嘢而達到後邊嘅效果啊？你如果唔係，你就不如你直接拍一套文藝作品啦，啱唔啱啊？係。你前面是用得鬼戏嚟去摆出嚟，你首先就拍得翻鬼戏先。嗱，我想问下《倩女幽魂》边系鬼戏嚟噶？即系佢系嗰只所谓鬼，你未入场都见到黄祖贤啦，个老扯系刘兆铭嚟嘅啫嘛。你睇张 poster， 你哋觉得呢套系舞台剧嚟嘅，你根本就唔会觉得咩鬼啫咁样。即系个鬼系个角色啫嘛，你觉得？但系你入场头嗰橛，你都觉得有啲阴森，即系佢要阴森嗰阵，佢有阴森。佢要拍到，其實佢仲要套嘢係頗搞笑路線喎。你睇《倩女幽魂》，佢嗰啲村民一聽到蘭若子嗰啲表情係你覺得係搞笑。佢擺啲好誇張嘅鏡，雖然佢好誇張，但係佢嗰啲一風一吹，跟住哇起音樂噹噹嗰啲，佢都做到一種鬼氣嘅氣氛俾你嘅。雖然佢搞緊笑喎，搞緊笑都有鬼氣氣氛。你大佬，你呢度係鬼氣，你呢度唔係搞笑，你比唔到我合唔合格？咁簡單啫嘛。 嗯。 以前試過有一套咧，嗰套邊鬼過咧？谷祖林坐喺度咁扮，即係地鐵話禁咗咧，咁咪坐喺度扮個子宮仔嚟咩嘅？ 哦，好似係。 哦，鬼。 幽靈人間。 幽靈人間好似係嗰個第二。 幽靈人間第二。 有啲人睇完話個愛情故事好好喎。喂 ，come on！ 首先呢套喺度鬼戲，你鬼嗰度，你嗰度拍得唔好。咁你就話呢台愛情故事，你一個機器盒拍得唔好，佢話呢套唔係科幻片，呢係笑片喎、啊。我真係唔該你唔好死。你 sell 出嚟嗰樣嘢，你先做到先。你個主線個故事你拍好佢先，你個副線可以係乜都得，或者你個後面你真正目的其實係乜都得，但係你唔該你前面嗰度你拍好佢先。O.K. 系 咁解啦，讲完 你买乜嘢？你唔好同我讲话，其实系第二样嘢。你卖俾我系呢一样嘢，其实系第二样嘢嘅，你就系老千，唉，真系。 咪都唔系老千嘅问题啊！你话先，你玩 Iron Man， 结果卖新冰镇奶茶，你都要拍好 Iron Man 嗰度噶嘛？ 系 啊， 大佬啊，你唔可以前边啦 ，Eric Trump 嗰度拍得好差噶嘛？ 唔系，就系前边嗰度差，所以咪觉得你呃我咯。 咪 Eric Cook 嗰度我拍得好噶，我覺得佢係我諗唔到佢點解會去咗太興啫嘛，係嗰個問題啫嘛。 就係話今集呢、這個啊咁嘅咩身後事，佢就係前面都唔知做乜嘅嗰件事，咁即係要鬼又冇鬼嚇、啊，要講個古仔又好似都講唔到嘅，其實都 講唔到啊，所以你帶到去你話嗰最後後面嗰個我都唔想聽啦，係咪啊？ 即係最後你可能有個感動位嘅所謂咁，但係 冇啦，我都未睇到嗰度，我熄咗機啦，大佬。 四十五，我未試過一套戲，我未試過一個劇集係45分鐘，我睇咗一套古仔嘅兩集，哇！我會中眼瞓嘅。 45分鐘，佢咁長嘅咩？我以為佢係短啲嘅一集嘅咧。 唔係，一集20幾分鐘。 係咯，20幾分鐘嘅啫嘛。哦，你講兩集一個故事 ，OK。 係啊，呢樣就一個故事。 哇！你有咁有心機睇曬佢兩集嘅故事，你真係好嘢。 係呢個做節目我㗎。 唔係冇啊，咁我都做節目啊，我係飛睇嘅。唔好意思，我都。 咁如果比起 VR 驅魔人，咁邊套好啲咧？其實。 哇！有得揮。 誒唔係，嗱，我呢句 講。唔係咁嗱，咁講 VR 驅魔人就佢請翻嚟嗰啲星好睇啲啊嘛，有係咪先？有啲嚇。有啲吓、啊，有啲嘢睇嘅人出現，係咪咧？即係嗰啲吓咩話？嗰叫咩話？咩巨魚？ 鄧月平啊！ 哦，有鄧月平。 巨魚係嘛？係、啊、鄧月平係嘛？梗係好，嗰啲好睇啲。 一定係啊！ 作為老實講，嗱，我兩個都有立過啦，就 即係以戲論戲咧，我就覺得差唔多嘅啫。係， 我就覺得嗰套起碼都叫做點講啊？佢生動一啲嘅阿黃義興講對白，佢叫做冇呢、這個直情冇戲啊！ 哦， 嗰、那個好啲啊，起碼有啲。 但係黃義興嗰個都唔係好得嘅喎。 係咁就好。 但嗰個係咪唔係嗰個演係唔知係 DJ 定主持嚟嘅咩？ 嗰、那個其實正式係攝影師嚟嘅，分啲啦嘛。 係咁，係哦。唔知啦，但係嗱嗱冇關嘅，的確係心理都係一個好出色嘅主持啦。但係你做戲係另一件事嘅，的確係係 咯。嗰、那個 我不嬲都話心理做戲唔係好得啦，係咯。雖然而家有進步咗少少，但係都係唔得嘅，唔好意思。係係啦，咁有時係冇關嘅，好嘅主持又唔代表佢做戲叻，的確都冇關。但係總之我唔理你啊，出出嚟唔得啊嘛，係咯。係係咁呢套係兩個都唔得啊！嗱，咁一個就係我們會飛個男主角啦，另一個係咩嚟嘅？咩人嚟？好似係個唔知邊隊樂隊嘅主音。 應該係 Rubber Band 嗰個六號喎，係。 哦，原來係咁。 歌手嚟嘅。 歌手嚟，哇！但係演出計真係好唔得咯。 係啊。 即係嗱，兩個主角都唔得㗎啦，表現我真係唔知點解係啊。 咁我有冇啲好強嘅客串陣啊？佢 嚇？ 好強 嘅客串陣，有啲好強嘅客串陣噶嘛？ 咁 佢呢度有冇 強 ？VR 驅魔人就呢度就暫時我睇集數冇。 我睇嗰啲簡介嘅時候就有一度啲人話讚嘅，就係阿陳安盈同埋阿劉石賢做夫婦咁樣嗰種嘢。 哦，即係又係嗰啲老氣骨勁，真係。 係。 係啦，今日第一個 嗰啲人，嗰啲人做得勁，唔使你讚啦，擺到明勁噶啦喎，呢啲演員係。 第一 即係你揾得周潤發啫嘛，咁冇咩唔易嘅咯，係勁。 佢實力做得好嘅嗰啲。 係啊，佢實力都好嘅，咁 佢做得好似出奇啊！喂， 係，哇！周潤發呢啲好唔掂喎，咁係咁都係新聞㗎嘛，係咯。乜都唔識做戲啊？點解拍呢套戲咁啊？咁先係新聞係咯。周潤發啲戲好嘅咩？你對什麼你講嘅？ 第一個古仔就阿張松之就唔使講啦，佢好戲就 咁嗰個都係 O K 嘅， 係咯， 即 係完全係剪壓， 佢完全 剪壓你剪壓嗰幾個主角啊，真係。 但係連個女助手都唔得啊嘛，即係我講演技啊，我養得嘅，係養 O K 嘅，咁但唔得啊，演技唔得啊，係啊。 系啊， 唔知點解啊，係啊，唔好話乜嘢啦，你嗰度陀咩嗰度咩鬼探，嗰、那個鐘舒曼唔係平時幾好㗎，係做戲好㗎，嗰度都我都覺得唔得啊，即係其實我唔係話啲演員渣啊，係要唔識點樣拍到佢哋唔識做戲咁㗎，我都唔知點解㗎。同埋出嚟個效果真係似網劇嗰種 feel 㗎咋， 其實 係 真係個劇本出咗問題啊！呢啲 我諗網劇都可能分分鐘拍得好過佢， 知係咩問題係。 是啊，佢應該是個劇本有問題，個導演亦都唔識得拍。 總之佢啲情緒啊表現都好似都唔好啱嗰個事件發生緊嘅嘢嘅，即係嗱佢個對白 好似啲學生 YouTube 短片咁樣係變成。 唔係啊，學生 YouTube 拍得好啲啊， 佢懶係個感覺要淡咯，唔製作。 冇錯，佢淡，唔知點解嘅淡嘅成套嘢係啊， 同埋佢 講鬼都淡喎。 有心地撇除咗戲劇性啊， 係啊，唔知點解，點解會點解會係，係啦，我唔明點解會係咁嘅，呢啲就係藝文青人， 係 系咪咧？ 可能系呢、這个咁样做可以好好，但系可以好衰。 系刻意撇除戏剧性，哇！呢、這个犀利啊！一个冇戏剧性，刻意冇戏剧性嘅剧，点解会咁样？到底呢个系一个点嗱？可唔可以举到例有边个刻意撇除戏剧性而好睇嘅作品嘅有冇咧？其实？ 有噶，但系我一时间 啊，有嘅，不过呢个世界揾唔到，系嘛？ 唔系有嘅，我一时间想喺呢个 Facebook 度补充翻。 即系呢个宇宙其实咧，总有一个星球同地球一样嘅，不过暂时都未揾到，系。 好，谂下先。 唔知啦，总之呢个咧，以咁样嘅制作咧，我哋出场，我哋觉得哇，大佬搞咩啊咁样，系啦。嗱，咁系啦，或者我哋再等一下吓，這个鬼探再会有续篇就系梁少修做嘅，咁啊睇下点啊。 好， 咁到底鄭少秋今次係以咩嘅方式演繹啊？丁蟹再嚟啊，定咩點樣？係咯， 定係蜀山咁啊？ 蜀山， 哇正喎、啊，有啲劍飛出嚟有背脊，正喎、 啊。唔係、啊、我驚係百葉鏈啊， 都好啊，嗰個冇啊， 佢唔係蜀山，係青山啊！我驚佢係青山放出嚟啊，大佬，係、啊。 唔係都好過冇嘢睇啊！ 有假林青霞俾佢抱下咁啊，真係 咁樣 唔知啊，係咯，睇下點啊，睇下點啊，係咯， 嗯， 一揾翻欣兒做一個女啊，咁之類咁有啲， 哇，真 係， 哦，欣兒做做林青霞嗰個角色， 哦，咁樣， 哦，喂，吊住啲威亞啊，要拉多嘢做威亞， 唔係嗰個威亞係吊住佢騎住嗰隻石像嘅，唔係跳住佢嘅。你記得嗰時佢哋唔係自己飛，係騎住嗰啲石像啊，你記唔記得？ 哦，係 係係。嗰啲石像真係石嘅像啊，我意思係，好似一隻象唔知咩咁喺度飛啊。 哦， 啲人唔識嘅 ，Andy 咪講下啫，到時睇下點啦，即係唔會古裝㗎嘛，嗰度鬼探 啊。 唔知㗎，可能佢古裝咧，佢飾演一個牙差啊嘛。 哦，咁樣啊。 係咯，可以㗎，古裝化咁啊，以前都係差人，嗰個就係古代嚇，都得。 會唔會影到？ 系，系，会系咪？会唔会整到咩？ 我就会整到牙亲，会整到成个南侠展超咁样啊？ 系咯，我就话咁咯，系咯，会唔会？跟住阿聂小倩系肥肥系嘛？咁咪啱咯。仲唔系？ 唔系咁， 有肥肥做，你仲唔系鬼戏？ 唔系啊，会唔会咁样仲好睇啲啊？ 咁样好睇啲啊？可能系，可能好睇啲系。唔系喎，你搵到肥肥做啊？我睇啊。是吧那套戏咪有齐肥肥、张国荣是吧罗文是吧是吧 梅艳芳。 哇要看啦呢套梅艳芳是啦哇再有新戏先犀利是吧是吧是吧 好 是吧 看看怎样 啊是陈百强是吧是吧中宝龙齐晒是吧哇要看啦呢套还有黄沾是吧 是 吧嗯要看如果是就看我真的看真的有鬼啊呢套真的要看如果在這裡嗯好啦、啊、好咁就看看再看看怎樣 ,Will TV, 嗯即是次次拍鬼嘢我們都不是我們覺得不得啊但好多人出來護航的。 是。 你知不知道那套鬼探幾受歡迎的你知不知道 是啊是啊是啊。 真的好多好多人說好看的是啊。不是但是這套紛紛沒看這套就是剛才講的幾套紛紛有看過的。 立過咯 有沒有看過 立過 紛紛覺得真不得的。你覺得行不行、 我覺得 VR 驅魔人呢就冇即係有某啲故事其實冇講得咁差嘅尤其是我上次都有提過嗰、那個 係中間可能有其中一集 嗰、 那 個故事其實嗰、那個即係講同性戀嗰個故事我覺得係好睇嘅即係吳浩康嗰、那個、其實可以係主類點嚟嘅其實嗰個係 又會唔會係佢演啦嗰班演員比較好啲呢因為 可能係同埋嗰個故事真係有少少感動 都好啲 係係 OK 好啲嘅 鬼探我啊覺得麻麻地嘅真係我覺得真係唔係但我唔明點解會咁受歡迎嘅其實鬼探 好受歡迎同埋坊間真係讚到好緊要 我其實又覺得係一般般嘅啫其實 我估係佢原場嗰陣呢有好多嗰啲揾嚟嘅一啲唔同嘅嘅專家啦，所謂係啦，嗰啲人有 fans 啊嘛，你明唔明？ 係， 嗰班有靈異啊，剩嗰班人有 fans 咁。 呢套我就未睇過，咁我就唔知啦。咁係咯，咁係咯，咁如果聽你哋咁講，其實佢係摸錯，即係 用唔啱嘅嘢配搭咗个鬼戏度啊，可能系因为真系。 嗱，佢哋见啲鬼戏咧，后屘又变系有个感，即系有个温馨或者令你流泪咧。但系 真系呢个真系唔紧要嘅，呢个系唔紧要。你睇《幽游白书》 我就偏啊，唔系话太中意呢个类型噶啦，我自己已经。咁但系如果你拍得好都 OK 嘅，但系即系但系佢哋系而家净系得呢个类型咯。我想讲嘅。 咁呢个其实嗰阵时日本漫画大把啦，即系头先我举例《幽游白书》，其实开头未打斗嗰阵时都系呢啲嚟噶，其实系。 嗯。 即係講個細路仔見到鬼又會幫佢做嘢，咪又係呢啲。 唔係唔使設置完場都係温馨嘅，咁啊好悶嘅。你可以有唔同嘅，有唔同嘅 feel 嘅，係。 啊，唔使次次都叫人放下一啲嘢，即係好似要放低一啲嘢，你先可以繼續向前行。即係唔使所有故事都做一樣嘢嘅，其實。 係啦，唔好所有故事 都 係一樣嘅。你可以真係有恐怖嘅，有唔同嘅，係咪？ 啊，個元素可以好多噶嘛，你。 唔好單一， 反正你遇到咁多 case， 你廿幾集你成十個 case， 你個個 case 其實都係講同一樣嘢。 咁你使乜做十次啫？其實 唔知，唔係對我嚟講，我唔使睇啦噶啦。係 啦係啦，咁咯。 係咁啦，係咯。好，咁呢個冇乜嘢嘅，都係 review 一下啦。因為呢個係新劇嚟嘅，都係啱個禮拜開始，每日一集嘅好似。係， 通常 係咪咁啊？ 係 啦，係啦，係啦， 不嬲都係咁嘅，佢就係啦。 好啦，咁就介绍咗啫，系咁就啦，咁就有兴趣咪睇下咯，咪嗱，我哋唔中意啫，可能又有人赞到飞起啊，系，系咯，所以好难讲噶，系咯，咁啊，大家自己分辨啦 ，OK， 明辨是非啊，吓 ，OK， 好啦，咁有冇？仲有冇？冇啦， 好， 冇啦，好啦，咁啊，跟住啊，我继续啊，等我哋再讲下其他消息啊，好嘛？有啲唔同嘅咁消息啊，玩具啊，或者有啲，有啲乜嘢啊？吹喇啊，或者有啲咩電影消息，啲好得人驚啊！啲多拿嗰啲咧，咁啊要講下，竟然拍西人，一陣講。 嗯，收聲。